时间。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小丽。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昨天晚上北京冬奥计时频道播出的足球一百分节目，内容是有关刚刚结束的十二强赛中国男足的表现，欢迎您收听。 我是主持人魏玉东，著名评论员梁岩梁老师，欢迎梁叔。 三位好。 我们的足球评论顾问，前国安队的著名球员王长庆，长庆你好。 主持人好。 我的搭档陆叔。 在比赛结束之后呢，朋友圈当中有两个词可以说是出现的频率很高。一个是低估，一个是高估。那么到底低估了谁，又高估了谁呢？有一种说法是国足恐怕是低估了澳大利亚，高估了日本，所以两场比赛踢得都很纠结。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说国足低估了澳大利亚和日本，高估了自己，于是这两场比赛碰了一鼻子的灰。 我觉得这两场比赛真的这个高估是后来找了一折，低估也好，高估也好，都是找了一折。我肯定不敢轻视任何对手，全力以赴的去研究对手。也和面对澳大利亚和面对日本的时候，你也发现教练组拿出了不同的打法和阵容，那当然是有针对性的。也是针对对手的弱点和优点，我们采取了一些办法。所以我觉得这个两场比赛输给对手，甭管这个李铁后来说了些什么，先不去纠结他那些话，真的就是电视剧的那句话，就是你怎么样的安排都没用，臣妾做不到。就是 没有办法， 就真的是能力不够。你能看得出来那些做法没有什么不对，对吧，想法也都挺好，但是你达不到那个效果。 对， 没有达到，对吧，防守反击，防守反击，不是就防守，你得反击，但你只顾了防守，你顾不上反击。就是对手不给你反击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我们老说国安是传控打法啊，在国内足坛，哎呀真棒。但是你看看你跟日本队一交手，你知道，哦，这叫传控，对吧，你只有20%的控球率上半时。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去埋怨说这个一定教练组就怎么无能啊，怎么样，真的是想办法了。我们必须就是在这个两场比赛之后吧，我是给他们下一步给他们一个指示哈。给他们一个指示，承认差距，正视现实，摆正位置，调整目标，众志成城，继续前行。 对，前行肯定是要继续前行的，关键是你继续前行拿出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我们用什么样的方针来指引我们这个前行的方向。那刚才陆叔说到底低估了谁，高估了谁，其实那本身这个命题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一直没有估计对。 对， 不是高了就是低了， 错误的估计了形势。 对，一直没有估计对。那是不是这样呢？一会儿我们节目会抽丝剥茧的跟您来分析分析，从我们自己的安排，我们自己的表现，到对手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压力，我们到底是不是低估高估。其实我倒并不这么认为。 你怎么想？ 我觉得对澳大利亚那场比赛呢，澳大利亚是一支完全神秘的队伍。我知道其实国足在当地就是前线和国内都配备了相当高规格，也是数量很大的技术分析组。 黑衣人啊，就是长庆说的黑衣人。 黑衣人， 对，黑衣服比红衣服多。 这个技术分析组呢，他们对澳大利亚的分析是做了很多，但是你抓不着他，因为这个队几乎相当于重组的。就是你拿他在欧洲赛场上各俱乐部的表现来分析他们零零散散凑到一起再集合起来的表现，你很难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但是我知道他们一定做了大量的工作，不是一定，就是他们就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啊。但是还是在我们的指导思想上出现了一些偏差，而且那是第一场比赛，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二场比赛， 我觉得对日本的判断可能还是基本准确的。也正是基于这种基本准确呢，我们只输了一个。因为赛前那天晚上我跟常先生做节目，然后常先生还觉得你怎么说呢，得输，你估计啊正常踢可能得输仨是吧，是吧？ 对， 确实这也是技术分析团队得出的一个基本的方向。所以呢采用了非常保守的踢法，所以这种高估跟低估呢它都在伯仲之间。但是对，但是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在打日本那场比赛能有更积极一点的去给身体的踢法，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但是这事儿你没法倒推。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双方，你不能说我们输澳大利亚可能输仨，日本输一个，就是好像澳大利亚显示比日本强了。我觉得这个不能说这么来比喻，是吧？而且从场上的内容来说，应该说日本这场球是完全对于我们应该说整个的控制，是吧？然后对澳大利亚呢，最起码我们应该说头10分钟或者15分钟，我们那股的劲儿啊，或者整场这种表现还没有显得那么被动。所以这个完全我觉得你没法拿这个高估跟低估来衡量。但而且呢，就包括其实除去我们国家队这些人，包括我们的球迷朋友，包括我们的媒体朋友，其实有的时候为什么会就是有时候生气也好，或者编一些段子也好，其实你还是对他有一些期望，是吧？那就说明你还是对这个，那是不是你对中国足球高估了？就是我们自己的定位是不是准确？ 对，那这个我刚才想说还没敢说，怕得罪人啊。我突然就想起97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二流论，97年十强赛我们最后没有出现，在大连金州就梦断金州嘛。然后这个当时还是体育总国家体委是吧，他们宣传司拿出一个结论说，我们承认我们是二流亚洲二流球队，不行，球迷不干了，媒体不干了，凭什么你是二流，我们是二流球队。后来你现在发现，他们当初1997年24年前的判断，是准确的，就是我们始终没有摆脱这个在亚洲算二流队伍吧。 97年如果算二流的话，现在可能还得重新再评判一下。 你的意思是还比二流还要往下一个？ 我没说。 就是总之这个定位，自己的评估和定位要做到准确。这样的我们的预期才能够准确，是吧？ 就是你刚才说那，咱们每个人的这个定位是不是准确？就是我在赛前跟日本这场球、澳大利亚那场球，我知道肯定输。但是实话，我的定位也不准确。我跟朋友打的赌是说中国队能赢。 澳大利亚那场 不是跟日本那场， 日本这场能赢？ 为什么那什么能赢？我是说，因为日本队0-1输了，士气正不是很旺盛哈，有点 out 的时候。而我们第一场也输了，丑不冷子，20多年了，你总该赢一回啊。 就是谁过年不吃顿饺子？ 对啊，对，这饺子怎么就老让我吃不上？转，哎那。那勺把儿勺，你得冲我一回啊，还是没冲我一回。 概率论是吧？您 对我是算概率的，你知道吗？ 其实都大家其实都在犯这种错误，因为我们打十强赛的经验啊，最近这些年都太不丰富了。我们上一次打进十强赛是上届世界杯，再往前你想想，隔了多少届了，我们就没进过十二强赛。 好几次没有进过小组赛了， 对， 小组没有出现，这都是。 所以 你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造成我们判断会出现偏差的原因。我并没有，就是说，咱们先不去讨论国家队的判断是不是出现了偏差，就是我们自己的判断， 对， 首先就有偏差。其实打澳大利亚之前，我也认为国家队有赢的机会，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是吧？打日本之前，好多人分析日本队士气低落，日本队又从东京，飞到了多哈，又如何劳累，然后这个国内舆论对日本的国内舆论啊，对这个日本队多么多么不利啊。森保一多么多么心虚，其实这些分析对日本的实力削弱有没有？有，但是那个如果说那个对中国队会形成有利的话，那是实力相当的球队之间，那是在同一档次的球队之间，可能那些因素会影响到比赛的过程和结果。但是对于中日之间的这个差距，那些因素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对吧？最后比赛告诉我们是这样。 这个规划球员，刚才说到这个规划球员，我觉得规划球员有一位赛后接受采访，我觉得说的自己说的挺，人家那个对自己的这个估计是挺准确的。有一位规划球员，你去查，他说， 我们努力的想帮助球队，这也是我第一次代表中国队参加比赛。我们能够帮助球队一时改，就是他们上场以后一时改变了一段时间的情况，但是很遗憾他不能改变整个战局。也就是你现在规划的球员不是我理解，我不是梅西是吧，我不是 C 罗，他的意思对吧，就是改变不了，就不能改变最后的结果，所以你现在突然觉得有点尬，就是你规划的这几名球员，我们炸着胆子这个规划了，但是前面开始我说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啊，一上上四个，后来别人批评我说那你怎么好意思规划来的呀，对吧，你好意思规划那你就好意思让他上，但是我想那是教练组的安排，不让他上一定是有他的考虑的。其实从政策上法律上或者叫做规则上，一下上四个没问题啊。 这两场比赛下来呢，大家心里都不痛快，但是呢我们就得把这个什么造成的，就是怎么让为什么让我们造成了不痛快这个事儿呢，咱得掰扯掰扯。对，然后咱往后呢可能这方面也有经验了，一是我们阿 Q 一点说，再碰上类似的情况我们就不至于太不痛快啊。当然了也希望这些都成为经验，成为我们以后去比赛或者是就去发展足球的一个经验。那么这两场比赛呢都是被对手简简单单的配合就打败了。当然我们是用两种完全不同的踢法去踢的这种比赛，从专业角度上来说，常青你觉得我们第一场的4-3-3和第二场的5-3-2，这个就是这应该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踢法。 对，这是肯定的。我觉得其实教练组而且对这两个队我认为还是做出了充分的准备跟研究。 对咱们刚才开始就说 对非常有针对性。其实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其实我们没有采取这个死守的这么一个态势，觉得可能应该说还是有机会的，去搏一下。但是因为我们可能开场非常简单的两个力丢球，造成了我们整体后来的这个被动也好是吧。对日本呢，我觉得首先我们排除这个阵容的定位就是已经非常低了，其实我们就是要防是吧，咱先不说为了最后是平啊还是怎么样，但是最起码就是我们落后的时候我们敢去搏。其实这是我觉得我愿意往积极一方面去看的这个东西是吧。而且我认为还是在赛前做出了很多这种预案，就是我们如果要是上不上，如果要是真能扛起来0-0，咱不管有多被动啊，因为你最后还是要进球来说这个数字是吧。那可能落后了一个球以后，我们的陆陆续续规划球员包括郝俊敏的上场，其实也是想把中场拿下来，看能不能给对手在这个所谓的中后场一搏。而且应该说李铁知道，我认为也应该能看出日本整体应该说不在正最佳状态， 对 是吧。所以我觉得当时可能应该说看见了机会，我认为最起码这个变化是可喜可贺的。就算其实澳大利亚也好日本也好，其实我们两连败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分组之前这个预案，就是我们两连败的预案，其实心理上应该是做好充分的这种准备是吧。因为毕竟两个队确实比我们能力要强，实力要强，所以我觉得我们两连败那可能需要总结的东西有很多，但是不要失去信心吧。 对，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对吧。其实就像刚才常青说的，在赛前和这两场比赛之后，我觉得没有那个球迷在那样暴怒的。我一直特别想知道马德兴老师现在是什么状态，他是不是还是那么那个慷慨将愤青一样。但是我接受处的这些球迷，大家说哎，不是说好了拿第三的吗，对吧，大家好像都做好了这种思想准备，就是你非要跟日本跟澳大利亚去抗衡很困难，那你去拿那第三，那就后边不容有失了。后边这八场比赛中的6场你是不能有失的啊。那么就是说你再碰澳大利亚再碰日本，无论怎样你如果能赚一分是一分，能赚三分是三分，但是你碰见阿曼碰见越南碰见沙特阿拉伯，你都得是力争拿到6分。你突然觉得这个要求很高是吗？那你自己一点要求都没有，那你麻去了对吧，必须得给自己有点要求对吧，立下这军令状。你现在就告诉你，你就剩6场比赛了，那2场都甭想了，跟澳大利亚跟日本，你就把毕其功于6亿对吧，必须用6就打这6场比赛，你全力以赴，你看你能不能拿下来。因为你通常你看到这个比赛，你做了再充分的准备，我们能感觉到我们在能力上还是欠缺了一些。比如说像日本，你说你打上半场你5-3-2，你纯防守，其实也 不能叫纯防守，那你总之这个战术叫防守反击、 嗯、 有反击这俩字儿，不是就是防守、 嗯、 你现在是被人家压的，你没有反击的可能和能力、 嗯、我们还真试图反击了，大多数时候我们重新夺回球权、 啊、 既不是交给最近出的队友、 啊、 也不是打到对方的身后，而是简单的毫无目的的打解围， 对 啊，就是我不要球权，我把球权再还给你，因为我要如果自己拿球组织进攻的话，我可能会失去我的防守位置， 对 啊，那这是唯一的解释，所以他把球权又还给对手，好你再来吧，然后就是这样，好不容易在上半场我们有一次反击，我们有一次反击、嗯、结果出现了什么问题，丢球了， 对， 就是这么回事，因为我们在规划这些球员入籍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有一个美好的愿望，美好而又纯真的愿望、 嗯、 我们希望我们规划进来的是五六年前六七年前的他们啊，但那已经远远不是了， 对， 埃克森六年前的埃克森你还记得吗，对、 嗯、 那个时候大杀四方啊，其实现在呢他还叫埃克森，他但是已经 不叫 那个， 不是他那时候叫埃里克森， 埃尔克森啊， 原那时候叫埃尔克森，现在叫埃克森、嗯、所以此埃克森非比埃尔克森不是一个人了， 但是埃克森呢、嗯、在这场比赛里面呢他很努力，就是所有人都很努力，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在转播镜头里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一个31岁的埃克森和34岁的吉田麻也，在对抗的过程当中，埃克森几乎一次都没赢过，一次都没赢过，是吧？ 对，因为你看似岁数可能还比埃克森还大，但是因为他长时间的，应该说在我们这种联赛的节奏下， 对， 去比赛去训练，是吧？ 对， 你周围的队友他能力给你造成的这种困难，其实远远那肯定跟欧洲这个。像吉田麻也他们在欧洲比赛这种完全是不一样，是吧？ 对。 刚才我们之前小片也说了，那个苏内亚马也说，就是王刚，是吧？那你可能在联赛当中你表现好，那联赛当中你拿球，可能对手离你还三四米呢，他不会上。但是你一踢这种高水平的这种世界杯外围赛的时候，那对手不可能给你这种轻易的拿球的这种思考的时间跟空间，所以他表现出来那种状态跟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但你不能说他是好像在国安的时候表现好，在国家队都表现不好，这就是他们所有中国队球员的能力。 嗯，就我开始说的， 对，他就是这个能力， 就是这样， 对， 对吧？ 就是刚才那个小片里也说到哈。说是不是大家不努力，说没看到他们努力，他们努力了，他们真的是全力以赴了，但是在对手的这种技术流的这个控制之下，他的那种你想表现出来的那个积极的状态靠什么，你得能拼下球来，对吧？然后你能造成对手的威胁，你得有这种所谓的气势，你打不出来，完全被人家的技术流压制住了，所以不是他们不努力。我不知道还有没有那种画面，因为在看转播的时候N 次这种画面，就是一旦我们的这个队员在那拿着球的时候，人家有两个人到三个人过来，这两三个人来围墙之外，还有两个人到三个人在外边等着呢， 嗯， 在合适的位置等着，人家拿到球就能有队友接应，就是人家摘出来，我们不是摘出来，我们是光一脚出去吧，我回头我赶紧回我那位置去，人家在那等着球，是知道了，就是竞技体育的这个核心，对吧？就是真正的核心就是四个字，我老说这个预判和节奏嘛，就是人家的那个预判，就对这个球来了，我知道脚这球到我脚底下我该怎么办，旁边人想的要是到了我脚底下我该怎么办，每个人都有想法， 这也恰恰就是我之前说过的，就是在经过了大量的技术讨论，然后实力论证，然后我们不管是前方团队还是后方团队，其实对于这场比赛的分析集中在了这场比赛最后的技术安排上。这个上半场这个5-3-2如此保守，我们甚至是认为是很消极的一个踢法，应该不是李铁一拍脑门自己想出来的。 嗯， 它是有着一个强大的技术论证的一个过程，很多人参与，大家的论证基本上最后集中在就以日本队现在能踢出的这种传导足球，而且他很会利用你的防守牵扯之后的空当，然后由第三个人去插上去， 对， 去完成那个接球和 甚至第四个人， 对，说这个如果我们还像打澳大利亚那么打的话，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所以可能上半场的这个消极它是这么出来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对日本队有这种 这种研究，因为看了他多场比赛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就举个例子吧，以久保建英为例，久保建英是这场比赛的前腰啊，他是进攻的一个核心。梁叔，你看这个久保建英踢球，是不是这个就不就是咱们北京足球很久以前的小快灵吗？ 小快灵 是吧？ 不，就刚才你说那脚后跟那一拉哈，这就是想起了，我记得咱们的编导专门拍过一个到日本去考察的那个青少年足球。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是在那儿现场看到很多孩子在那儿进行训练的时候，小学生啊，小学生，高年级，小学高年级的学生，一半的队员在场上比赛，下一半的队员都在这做拉的这个动作，拉球的这个动作，就是那看着比赛，脚底下就这么动着，就这么往回拉着。然后当时我们的一个职业级的教练说，这个动作我是30岁以后才会的，但是我现在因为自己还没有完全的把握，我不敢交给小队员。那我们在那看到人家那10岁的孩子都会做，就在那儿一边看着一边玩一样，就在那儿做这个动作。我们开始看着很神奇，说这么点孩子就会。所以你看到场上很多队员也在做这个动作，利用这个动作，就是这个细节。原来我们老师说，你看到吉田麻也他们的时候，34岁的这个队员说，我们为什么原来跟日本队很有自信呢？就是你有小快灵啊，你有这个调，就是这个传控啊，但是我有身高啊，我有速度啊，我有力量啊。但是你看到日本队都是前些年看他们高高矮矮，为什么我们那时候产生那种自信，说我能赢你，就看他高高矮矮，胖胖瘦瘦，这对，哎，怎么一打起来他很润，而我们一打起来怎么显得那么， 是因为人家那个传控啊已经升级了。 对， 而我们的所谓身高力量呢，是其实是在降级，就我们对抗其实是在下降的。 对， 其实都不说对抗，就说我们自己的小快灵，当北京足球还拥有小快灵风格的时候，那个时候国家队打日本队，就是我们在倒退25年、30年那个时候，那会儿是我们传控，日本队被过来过去， 对， 对吧？ 对， 现在刚好反过来了，刚好反过来，就是这么一个局面。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昨天还和几位曾经在日本踢过球的中国的球员，一起聊了起来，对吧？93年以前，他们数了一下，就我能数上来的就6、7个。啊，这个就是经我介绍去的就有2、3个，啊，这些队员，当时这么一批队员都在那儿，啊，都是国家队级别的。那么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进行职业化改革，很希望通过向我们学习，帮他们，提高拉近和我们的这个距离。但是，一旦人家职业化改革之后，就不再用中国球员了。就93年以后，他们再也没有用过中国球员。那时候就是莱因克尔、季科他们来了，对吧？苏格拉底他们来了，所以他们很明确，就是他的这个职业化进行的那些步骤执行的非常坚决。所以我们93年，他们93年，我们94年， 对， 只比他晚了一年。在这之前，93年以前我们打他们，这个92年在工体打这个东亚四强赛， 戴拿斯杯， 我们踢他们易如反掌，但是从94年职业改革到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他已经可以小组世界杯决赛阶段小组出线，进入16强。16强什么概念？那就是世界强队之一。莫斯科世界杯人家继续小组出线，跟比利时队还能2-0领先，所以这样的球队，你对他的过去的这个预判，我们足球界为什么老是说过去说我们不虚心，我们不学习，就是这个，就一直对日本的进步我们没有看到，人家的努力我们没有做到，我们没有人家努力， 或者说在这么多年期间别人发生了什么，咱们又发生了什么， 我们没发生什么。但是人家发生了，连越南都发生了什么。 对啊，我们学了什么， 今天， 到底学的对不对？ 对，今天有人问我说，就看这个久保建英这个踢球哈，就他这把球踢成这样，这个在日本国内也没讨好，也挨骂了， 对 啊，是吧？ 就这支队伍，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这真的是很，我也看到，这不是 我们想象的那支日本队应该比他还好。 对，但是我就在想，有人问我说像这样1.71米的这种久保建英这种身材这个球员，在中国是不是早就被淘汰了？说这身体条件太差了。我说你也不能把中国足球界想得太教条。我说真正天赋好、协调性强，即便个儿小点、瘦一点，也不一定被淘汰。 对，我们， 但问题 池中国 是池中国，包括咱国安原来梯队有一吴桂超 啊， 叫小鸟，那瘦又瘦又小啊，对吧？咱们都能把他提拔到这个20岁、21岁，就是一直在练。但问题在于，我们把吴桂超练成了吴桂超。然后日本把久保建英练成了久保建英，这是练的问题，这是理念的问题。长庆，你觉得？ 我觉得一是练的问题，二其实我觉得体制也有一些问题，是吧？因为原来可能没做青训的时候，因为现在做青训也发现了很多的问题，就是说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一到初中这个阶段，那可能是所有的孩子都没球踢了。是吧？有的恨不得好的，就是因为每个人的发育不一样。就刚才魏老师说的，那他可能就是这种发育越早的孩子，他可能力量足啊，核心力量好的时候，协调性强，他非常突出。他因为小时候，你像五人制、像八人制，他可能个人能力也能发挥得出来。那你可能未来像职业足球发展的时候，你需要那种职业足球那种踢法，跟那种小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小时候只是打基础，但是到初中这个阶段呢，很多所谓有天赋的孩子。其实我觉得被埋没了。一到初中的时候，因为那没有办法，因为体制的问题，因为上学的问题，是吧？因为职业队的问题，多多少少就这些问题，就是应该说，就是对于我们未来培养孩子，其实不是在这么多这个基础上去挑选孩子，其实还是那么一从那个胡同里再找孩子。 对吧？有一个统计，就是小学的时候。进行足球训练的学校和孩子大概有上万人，一上初中到初三之前，瞬间剩十几支球队了， 也就二三百人了 、到了高中阶段，大概那天这个搞足协的人告诉我，大概就有2-3个学校还有高中的足球队。 对，就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没办法让这个整个教育和足球衔接起来 啊， 那么不能完成既上学又踢球这么双轨并行的一个制度，你只能让家长和孩子2选1。那么现在上大学的成功率，就是你考上大学的概率是90%啊，这个你踢球成功的概率是0.1%，你选哪个？对吧？你选哪个？那么就是很正常的一个逻辑，会帮助大家去做出一个判断，因为这是因势利导出来的一个结果。那说了久保建英，那我们可能是有久保建英，但是他可能上学去了，现在可能在哪儿当工程师呢？是吧？或者在哪儿当医生？ 对，指不定干嘛呢？说不定就像咱们一样，正在道足球的事儿。 好，听众朋友，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夜话，为您安排播出的是昨天北京冬奥计时频道播出的足球100分，内容是有关刚刚结束的世界杯12强赛中国队的2场表现的总结。欢迎您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爱你秋日金黄

外籍门将了，差不多是吧、 嗯？ 啊，我们有政策，但是这并没有让我们的门将融入到世界先进的战术体系当中，是把位置都留给中国门将了，但这反而让我们缺失了对国际先进的这个守门员现在新的踢法的认知。 他是攻方体系当中的第十一人， 嗯， 对吧？ 但是其实这些应该说所谓这个现代足球啊，我觉得现在守门员这个应该说充当一个自由中卫这种踢法，现在是越来越广泛，而且就是现代训练这种方法，有的时候都要把守门员要加进来，也就是说把守门员当做加一，就是多一个攻这么一个人的这个作用在做。但是就是我们练为了什么？我们练是为了比赛。为了在比赛当中体现出来，那有的时候我们训练的时候，你教练大胆着呢，去做啊，那你失误也不怕。但是真正比赛的时候，我们 就 不敢呀、啊，你千万别这样、啊，你这样我心脏受不了， 是吧？要命的，对 对，有的时候你那属于白练， 对， 那你还不得就干脆就别练呢？你让什么人去练练扑球去呢？是吧？你练了半天脚下，你不敢用它。 就是我们的这套体系显然，不能叫陈旧。只是说我们不愿放弃，因为还没有一个新的体系，能被我们掌握。 对， 对，我们现在用的都是我们能掌握的体系。如果我们主教练员都不知道的体系，他怎么敢让队员去做呢？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可能也是，就像这一次，对吧？刚才我前面说到的，他做不到，队员做不到，教练员想到了，他踢球的时候可能做不到，但是他。当他成为教练员之后，他已经能够站得高看得远的时候、他回味了他年龄他的阅历他的知识结构，使他有了变化了，他知道这球应该这么踢了。但是我们的队员小的时候不是这么学， 对，这个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我跟一些守门员出身的前辈啊，就是不止一个人聊过、就是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联赛里打不出这种守门员战术来，是因为我们这批门将从小他就不是这么练的， 对， 他对脚下的要求就几乎是没有的。但其实呢，这个在不管是在德国、在英格兰、在西班牙，他们同年龄的球员，他们在小的时候，九岁、十岁的时候，他们练守门员已经开始这么练了，他已经开始在练脚下了。我们那时候没意识到，所以这批不管是王大雷、严俊凌，等到他们这一批退役之后，你就想吧，跟他们能接上茬的门将有谁？这个是一个更令人恐怖的问题。中超的现在能打成主力的门将，全都30往上。 你突然觉得盛杨志当年有点能参与进攻的意思啊？ 对，杨志是可以，杨志那是天赋啊， 对， 他是天赋，所以这是一个更恐怖的事实。就是咱们别说我们现在门将说我们脚下处理球能力不行，你们就想想，等严俊凌、王大雷他们退役之后，能接上班的能有谁？这个都想不出来。 对，再有一个我想说的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进攻跟防守都是相互的。你看我们。对手就刚才很多画面拿守门员拿球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对方都已经逼到前场了，但我们联赛当中有多少真是从中前场就开始抢的？很少。为什么？就是每一任上来的主教练也好或者怎么样，抓什么防守最简单，抓防守是最简单的，进攻它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体系去慢慢磨合，需要球员的特点或者是灵光一现。因为在中前场这块是最难的，我们中后场怎么倒，你看控球率高在中后场没有用，这不叫传控型打法， 我说那叫倒脚。 对，所以我们没有中前场那种抢，那也就是说我们在中超这个层面，我们守门员不用拿球，他再参与进攻，你不能让中线参与进攻去，对吧？跟谁比赛，我都是推到后半场，我跟你抢，然后所以一比赛就50分钟。你像这种节奏，怎么跟这种比赛，这是吧？相互一样，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所以你长时间总是在这种训练环境当中或者比赛环境当中，你在场上是体现不出来的，你不可能体现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埃尔克森变成了埃克森。 对，所以就是原来说那句话嘛，就是我们踢的足球和人家踢的，好像不是一个足球，是吧？就现在从起码你从可好，原来我们原来想澳大利亚这样的队伍，就是什么高壮啊快狠。对吧？就是，但是其实不是的，人家加进了很多很多新的内容，就是人家也有了这种传控，人家也有了这种默契配合，就是人家的队员也在欧洲去学习， 人家提高了，人家变化了，人家进步了，而我们好像还在我们原有的思维当中。即使我们引进了一些外籍球员，我们和外籍球员不是引进，就是那个外援，外援，我们就是依靠外援，依赖外援，而不是说向外援学习，让外援带我们。就曾经小鸟依人一般的张稀哲跟随着卡努特身边的时候，哎，他就是那个时候长球了。像卡努特这样的大师，能够把自己的心得传递给队员，就像 CBA 也是一样的，有几个像马布里这样的融入球队、带动领全队，然后帮助队友的，剩下来的就靠你。所以我们可以引进这些大牌外援，来了以后他们来干什么，对吧？所以这又对比人家当年苏格拉底也好，莱因克尔也好，季科也好，白季科也好，对吧？他们就白贝利嘛，就是季科，他们去的时候帮助他们提高，虽然那些人也从巅峰下来了，对吧？从90年世界杯那个巅峰下来了，但是来到这儿是要帮助我们提高的，他们学习到了一些东西，像当年人家也有。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现在我们的这个包括这个外援的引进，就是规划，人家也有拉莫斯，对吧？当年也有拉莫斯等等， 三督主、 三督主拉莫斯，对吧？但是这些人现在没了，对吧？人家为什么带起来了？人家靠自己够了。 不是，他三督主拉莫斯啊，也都会说日语，人家那个入籍的时候就会说日语，人从小差不多也是在日本长起来的。 对 啊， 对，我就说我们等我们引进的时候，你突然觉得很尴尬，这个引进啊，就是这个规划，有点东施效颦。 对，而且你说，应该说，各个队其实外援前锋都是非常厉害的啊。所谓在中超，其实你说可能把这个中锋这个位置可能占据了，我们中方球员可能出不来。但是我想问，那我们后卫出来了吗？啊，对吧？我们好，你说 就跟面对的都是强劲的外援， 是吧？那我们后卫出来了吗？后卫也没出来，是吧？你这东西就是当打的一批的好的后卫，你出来也行，但是我们现在看也依然没有。就说明我们的整个现在 体系 确实出现了问题。 对， 对， 我觉得不缺少，我们应该说，应该说有天赋的孩子真的不缺少，而且为中国足球努力的人，各行各业真的也不缺少。就是我们现在制度真的出现了问题。 对，聊了这么多，真的是问题太多了，千疮百孔。我想这100分钟那是不够聊的， 不够聊。 对，所以我们呢，先把球员的问题咱们先放一放啊。在其实这两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主帅李铁有一番言论也是引起了大家的极大的讨论啊，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呢？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那么在赛后发布会的时候呢，现场的一位国际足联卡塔尔世界杯组委会的媒介部的这么一位成员向李铁提了这么一个问题。这问题是什么呢？他说，之前啊，你代表中国队出战过世界杯，日本队的主教练也曾经代表日本队出战世界杯，越南队的主教练是韩国人，能不能谈一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那李铁他是怎么回答的呢？李铁说，我不想评价其他的国家，我很幸运，我为国家踢了将近100场比赛。你看我作为不管是球队的工作人员、教练、助理教练、主教练，我也经历了几十场比赛。我觉得中国国家队的教练就应该由中国人来担任，因为只有中国人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真心希望这个国家队能够变得越来越强大。我感觉有点答非所问的意思，不知道是不是中间这个翻译出了一些什么问题，让双方的这个问题和回答呢好像有点匹配不上。我是这么感觉的，不知道大家对于李铁主帅这个回答解读出了什么样一些信息。 我是想替李铁说句话哈，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连着输了两场比赛或者怎样的时候，你非要让他在那儿说我确实不行，这个还是来外教吧，要不我宣布辞职吧。你不能这样，你起码现在他必须带队打完这次的12强赛，对吧？这次的12强赛你不可能中途换，有人说换人吧，换谁？谁敢上？我敢上。你让我上吗？谁让我上？ 没人敢让你上。 对 不对？所以你不可能换人，所以你现在必须让他做到底。那么我觉得这也是李铁在给自己打个气吧，对吧？我倒是希望李铁有这份心，就是把后面的8场比赛打好。所以至于他说话的时候，你在某一个瞬间你去纠结这一面还是纠结那一面， 不重要， 对， 我没有必要去炒作他这件事情， 嗯， 就是看他接着往下做的怎样， 嗯， 对，我觉得其实我感觉啊，我可能解读的意思，我觉得铁哥可能的意思就是说，中国国家队的事儿可能必须要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嗯， 解决问题。 对， 但是他可能就是那个情况下，可能我不知道他翻译的是对与不对，就是不见得非得说中国队的主帅非得中国人来做 啊。 但是你要说老挝的教练，你能说肯定能把中国队给我带进世界杯，没问题，你来呀、啊，是吧？我就说这意思。 对对对，嗯， 那最起码我们把世界最好的冠军教练里皮同志请来了， 嗯， 对， 对吧？我们也试了。这几年怎么样？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对吧？ 嗯、 但是中国足球必须由我们中国人来解决，这是肯定的。 嗯、对对， 那所有你甭管是从我们的青训怎么搞，未来的制度怎么制定，是吧？ 嗯、 那你肯定是由我们自己 来解决 。 就是整体，我觉得中国足球的问题，从顶层设计到一层一层到最基层的这个青训，现在你们都做着青训，你们可能深刻体会。我先于你们。参与了青训，对吧？所以我很知道这个青训太难了，太难了，做能做起来，能坚持下去太难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李铁的这番话，可能甚至跟你最后多少年以后你会想想，很是一番苦口婆心的话、哦、 嗯， 对吧？嗯，所以我觉得不必过分解读或者曲解，然后一定要去炒作。在这个时候，我觉得队伍是需要稳定、 嗯、 需要士气、 嗯、 在这个时候，因为没打完世界杯的预选赛、一个月以后就要有比赛了，而且这两场比赛的关键度远远大于对澳大利亚和日本。 嗯，完全没有必要纠结于李铁这句话到底你字面上一个字一个字的扣，就是没有意思。 对， 但是呢，我们可以理解的一点是，就是在两场失败之后啊，年轻的教练李铁，你十二强赛这种压力不是你没经历过的人，我觉得你很难去理解。 嗯 啊，那么年轻的教练李铁肯定也是有很多压力，所以既然我们还得继续往前走，既然我们现在形势并不太有利，我们就不要再给已经背井离乡很长时间的这些教练组和球员再去增加太多的压力。 对 啊，就让他们总结好了，轻装上阵，我觉得这就好了。 对，我 但是李铁倒是提出了一个咱们一直被困扰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大概施拉普纳开始啊，就是一直在反反复复。这张图是2000年以来，咱师大爷那波都没算啊，2000年以来历任国足主帅的一个胜率，米卢蒂诺维奇43.48%，阿里汉56%，这相当高了。然后朱广沪接手了阿里汉的球队呢，那一段时间只有29%，没到30%。然后杜伊弗拉多那经历了更混乱的一个年代，就什么双主教练吧，什么 对 啊、这个国家队国奥队兼任吧，这个就是这一个我都不想说的。那么高洪波是60%的一个胜率，他的高一期啊60.53%，其实那时候相当好， 很好。 不管是东亚杯还是这个亚洲杯啊，包括后来的这个世界杯预选赛，其实这个胜率已经相当可以了。那么卡马乔那个又是一个混乱的年代，继这个杜伊科维奇之后啊，然后呢就是佩兰呢其实是踢了一届亚洲杯的，世界杯预选赛踢了一个40强，但是呢表现并不好，结果呢也是下课了啊。但是他也有45%的胜率。然后高洪波二期的时候，也就是说他接手佩兰的那支球队的时候，其实那支球队本身出现了不太好管理啊、混乱啊等等的问题，所以高洪波的第二期他的这个胜率也不高，37.5%，而且最后出现了几近溃败的一个情况啊，所以那段时间是那样。然后就是里皮了，我们看里皮一期其实胜率只有33.33%。对吧？他30场比赛10胜9平11负，里皮二期的时候倒是很高，但是他二期的时候那个遁逃啊，更让人寒心， 嗯， 对吧？他虽然达到66.7%的这个胜率，遁逃更让人寒心。李铁呢，其实现在正式比赛一共就执教6场，4胜2负，啊，目前还保持一个66.6%的一个胜率的一个情况。从胜率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外籍教练的胜率未必比我们本土教练高，你比如高一期， 嗯， 对吧？ 嗯、 那60%以上的胜率，那比米卢是什么教练？功勋教练，那是目前我们中国足球历史上取得最伟大成就的教练，是不是？就是打进世界杯了嘛？ 唯一一个打进世界杯的。 但是就那他的胜率也 高摩的胜率也比他高。阿里汉亚洲杯拿了亚军的教练是吧，也很厉害。对，但是那他的胜率也没有赶上高摩的第一期，所以我觉得所以成绩跟胜率好像还不太一样啊。 不完全说明问题，我觉得我倒是觉得这些外籍教练来了以后就是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那个时候我知道那个金指曾经说过，就是你不能光这么来一个走一个，来一个走一个，就留下了什么得有人来总结。就是你得是足协拿出一个报告，这个教练拿出一个报告，就是告诉我们中国足球应该做些什么，对吧？就哪怕是忠告，哪怕是参考资料也得有。就是说没见到过任何一份外籍教练留给我们的遗产，没见过。 就花这么多钱，最起码有个药方嘛。 对， 对吧？ 对对。 其实这么多年了， 见个响儿嘛。 这么多年了，就是我觉得就留下一句话，就是这个态度决定一切。 对， 是吧？就留下这么一句话。其他的好像真是，你历任，你按说这些教练应该说在欧洲都曾经成功过， 对， 是吧？ 对。 所以呢，你这个而且在各个俱乐部，其实有些教练也带过队。 那这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教练更大牌，来了那么多大牌的教练，对吧？好像也没给我们留下什么。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我们可能就把那个急于的吧，就我们老说那个急功近利，你发现我们表现在着急，什么事儿都着急。你请他来着急，然后他打得不好让他走着急，然后再来人也着急，就最后都是着急。你可着个什么急呢？你缓缓不行吗？愣愣神不行吗？坐那喘口气儿不行吗？ 对，你自己还没有找到，让自己安居乐业的方法，都不用说安居乐业，让自己这个身体健康的方法。 对 啊，你就一定要找人来加强你。 对 啊，这个是肯定逻辑上是有问题的。或者用常先生刚才说那看病那个逻辑哈，就是咱请就找专家找大夫看病，就是大夫就是给你做不了手术，我做不了。那个，但是那你好歹留个药方啊，对， 不是大夫给你的药方，就是我们经常以前说那话，回去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想喝点什么喝点什么。 但关键你得告诉我这是什么病啊？ 对 啊，对， 这也没说。 不，李皮也留了点药方，就是规划 ，规划， 规划， 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差不多。 没招了就规划了，然后你规划以后你会发现，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这个规划球员自己说的，我们还是不能帮助球队去解决问题，不能解决场上的问题。就包我们又回到跟日本队这场比赛， 但是就是说他签约的时候他不这么说呀，对吧？ 对， 你要说他当时规划的时候他要这么说，我觉得是吧？ 而且这个规划以后，这个规划是用了相当的，是在金元足球时代规划的。我们有了相当大的金钱的诱惑。这毫无疑问吧，人家绝对不，虽然他现在是中国人了，但他，你说他有多少像我们国内球员那样为国而战？没有，你不能说的，有，反正拿着中国护照呢，是吧？他也为国而战，但是你如果没有那么强大的金元做后盾，他能来吗？那么今后还能给吗？下届世界杯的时候，你还能用这样的金钱来诱惑人吗？来规划吗？ 反正这几个估计下届世界杯悬了啊。 对啊， 蒋光太可能行啊， 不是主要能不能给他们现在？ 就你不是你接下来这几年 快倒闭了？ 对，你接下来这几年你还能继续给他这个高薪吗？ 对， 对吧？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咱们都是一锤子买卖 啊， 就是先把这通锣打完了完。然后这锣锤破了，下一张锣在哪儿不知道。但是刚才从这个整个那个教练的那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出啊，就是我们成绩好的几位教练，其实我昨天想了想，你看米卢成绩好，接下来阿里汉成绩也好，首先一个先决条件是他们手下有好球员，对吧？那批球员的实力我是公认的，一定是比我们后来几代球员要强的。第二呢，就是他们其实是做好了各种关系的处理，不管是他们自己做的还是当时我们的职能部门去为他们做的，总之各种关系处理的相对好。 对， 那时候我们后来揭秘了很多事情，队里不是没矛盾，有很多矛盾，甚至非常尖锐的教练跟球员之间的矛盾，然后教练跟这个高层领导之间的矛盾，这都有。 队员和队员之间的矛盾， 队员跟队员之间的都有，但是他们出成绩了。其实我们是看到这些教练他们用自己的高情商把这些矛盾先 暂时摁在坛子里， 嗯 啊，然后不要影响到我们的工作。也工作是什么？就是训练跟比赛。 对，包括那个时候，我们在亚足联，有张杰龙，这样一名中国足球的外交家，对吧？也都有很大的作用。就是如果没有张杰龙的小金手，对吧？你当然韩日是人家本身是主办国， 嗯， 对吧？那么这两强都不参加，你是很幸运的了。 对， 你避开了日韩，然后那边避开了沙伊， 嗯， 对吧？那时候沙特还很好，这小金手避开了沙伊，所以你的这个出现就觉得有点一蹴而就的感觉。 对，所以从各方面来说，其实最重要的足球场上，最重要的肯定还是实力。 嗯， 实力就是由球员的能力来决定的。 嗯， 于是就在中日比赛之后，有一张照片， 嗯， 因为实在是大家可能也没什么可吵的了，所以这张照片翻来覆去的被吵得差不多。 对，因为这张照片确实，嗯，很值得大家去关注和思考。嗯，因为这张照片谁拍的呢？吴磊拍的。 哦， 在哪儿拍的呢？在机场拍的。他拍了一张日本球员打完比赛之后返回欧洲俱乐部的这么一张在机场留下的背影。我们看到啊，他说在他的旁边几乎一整支日本国家队的球员都准备返回欧洲各自的俱乐部，真的很感触。我们和亚洲强队的差距确实很大，正是差距绝不虚度每一天。那么这样的一张照片出来之后呢，我们的球迷们又进行了二次创作，创作出了一幅漫画。这个漫画就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在这个漫画当中呢，蓝色衣服的代表日本球员啊，这个日本球员啊就争抢着回欧洲联赛踢球，这个通道都已经挤不进去了。这边啊，一位身着红色七号球衣的球员享受了 VVVIP 通道的服务啊，换一张到巴塞罗那的登机牌。好的先生，没有任何人争抢啊，大家都知道这是谁啊。于是呢，这位孤独的寂寞的 VVVIP 球员说，哎，这就是差距啊，这样的一张漫画。 嗯， 他们坐经济舱回去的，他是头等舱。 是是，还有一张漫画呢，还有呢， 还有一张漫画呢。 啊，还有呢。哎呦，啊，没了， 就这一张漫画， 就这一张， 足以说明问题。 哦哦， 嗯， 跟我下午看的不一样，没事。 啊，您还看了一张是吗？ 剧本不一样。 那张漫画就是那个经济舱跟头等舱的那个区别。 哦，就是吴磊坐的是头等舱。 对 啊，那些队员都坐的是经济舱。 对，他们在那儿，他们在排队嘛，托运行李嘛。 嗯 啊，对，然后，当然这个，哎，那我们其实从刘洋这个问题上啊，过去， 嗯。 在李铁、李伟峰那个年代， 嗯， 詹华他们那个年代，是吧？那是我们的留洋球员的从水平到质量到效力的球队，那是远远要高于日本的， 嗯， 对吧？ 嗯， 那个时候他们对我们的留洋球员的仰望，可能就像现在吴磊这番照片当中的这个情感是一样的。 就是在男足这方面，我们确实跟应该说五大联赛这个水平的差距确实比较大， 低级别一点的， 对， 对吧？ 就说呀，就是应该说特别大，特别大。然后再加上呢，但是呢，由于我觉得，就我们的中资企业，其实在国外其实也是很多哈。 对， 我觉得可能这方面可能对于我们留洋来说，我觉得会有一些帮助。 嗯，就像当初的郑智，对吧？他们出去。政治等等吧，其实大家也都明白，包括李伟峰他们出去都是有中资背景的， 嗯， 对吧？那今后现还能不能有这样的中资为他们出资，是吧？我是希望我们是真的像日本的这些球员、韩国这些球员，真是凭自己的能力， 嗯， 达到那个水平， 嗯。 所以就像常静说呢，这可能有一个相当的过程， 嗯， 这个就是刚才那个吴磊拍的那张照片，人吴磊孩子能说正是差距。就我们中国足球界包括足球的顶层设计者，你能不能认识到这个差距？ 其实日韩球员啊， 嗯， 这个带资入组的情况即便现在也不少， 也不少。 对，有很多签了大球队的日韩的年轻球员也是带资入组，就是他有我给你赞助， 对， 然后你把这个球员要了，球队一看，哎，还挺不错的，于是来吧。 嗯， 那么这个他就其实具备了一个他的成功的先决条件，因为他从18岁或者17岁开始，他就已经在皇马、在热刺、在埃因霍温，他在训练了，对吧？然后跟着那儿的梯队打比赛，然后他一定进步的比你在国内训练的快， 啊。那么这种带资入组，我觉得也不是不能实行。 我们那现在有， 不是，我 们 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职业足球。其实它这也是这个其中的一部分。 对， 但是你的硬实力必须也要跟得上 啊。对 对对对对， 是吧？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能看清方向是什么？就是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这个中国球员到欧洲去踢球，顶级联赛，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怎么能把这个目标实施好？就是我们的行为该是怎么做？我认为必须要把这个过程做好，那个结果才是自然而然的。 就是你的球员起码能够达到一定水平。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在外面的球员， 对， 就是一些足球经纪公司。 很显然，水平现在肯定那个大批球员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得先保证我们能选出自己的久保建英来，选出自己的孙兴民来， 对， 然后再看是不是能带资入组的事儿， 对， 是吧？ 来孵化他， 对。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昨天冬奥计时频道播出的足球一百分，有关国足十二强赛前两场比赛的总结。那在10月7号，国足还会迎来下一个对手越南队，让我们继续为他们加油。好，今天节目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关云长在白马坡前刀劈了颜良，又在延津渡口诛了文丑，是连斩河北袁绍两员上将，可把袁绍给心疼坏了。当时把他气的差点把刘备给杀了。刘备这才跟他说，他告诉袁绍，您不能杀我，这是曹操一计，他正想借您的手把我给杀了，因为他知道我在这儿，所以他才让我二弟云长连斩河北上将。您要不杀我，我写一封书信给我兄弟。云长是自然来投，辅佐明公，我们哥俩都保你，你看怎么样？呵，这些子把袁绍给乐的呀，甭提多高兴了。哎呀，可不是这么回事吗？差一点我落个害贤之名。那您赶快写信吧。刘备这才给关羽写了一封书信，信写完了之后，袁绍派陈震把这信是送往许都，随后他自己是兵退武阳，扎下连营几十里，是按兵不动，又犯他那老毛病了。袁绍什么毛病？虎头蛇尾啊。开始来的时候，他手底下的谋士都劝他，他不听，现在你倒进兵啊，不敢进了。这倒好，也不用人劝他了。袁绍心里也不住的在想，这曹操好厉害呀。人家曹操呢，在白马和延津获胜之后，他派大将夏侯惇